好，我们继续了啊。刚刚这个人生啊跟精气神的精的话题起了一个头啊，我们继续往下面讲一讲。就是这个人生这个药，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写黑板的写，来，懒得写黑板啊，就是不行，还是要写。这个就是说着会打伤别的树木的那个肉桂啊，在中医，肉桂呢，在中医这个的字眼字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写法，是这样写，就是好像是侵略的侵，就它会去戳到别的树。那人参呢，这个参字的写法啊，写起来其实也是差不多形状的一个字，差不多有一点像这个形状字，底下可能有写错一点，但是也是差不多这个形状的字。但后来呢，我们今天人参这个一般的写法就是写一个参加的参嘛，啊，就是外行人可能还加个草字头，那行内人就不会加草字头了。那这个写参加的参的这个人参，有一点那个语感啊，有一点点像，你知道有一个迪士尼的卡通片吗？叫做小美人鱼，你们有没有看过？就小美人鱼不是有一个主题曲吗？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想要变成你的世界的一部分，对不对？就是他就是说人参的这个植物，好像也有一点点啊，想要参加到人类的世界来那种感觉。就是它是草木里面啊，一个非常，我跟大家讲是非常力求上进的一个草木啊，就是很努力的想要脱离美人鱼的世界，要当人类啊，这种感觉。那这样一种植物呢，《本草书》如果你要说人参它的效能是什么，我们当然间接的来说，我不能说人参不补气，因为它的这个以结果论的话，这个人的气多多少少也会增加一点点。但是如果比较严格的来说的话，就像严格来说的话，黄芪是拿军火去生相火，那所以在严格的角度来讲，黄芪不能说是绝对的补气药，对不对？就是它的本草的故事其实说的是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并不等于你气虚就要吃黄芪这件事情。那同样的，这个人参的药性，如果说是历代本草学家都不能反对的是，要说是它补养的啊，是五脏中藏的神跟精这两个东西，就是人参补的是精神，不是气。而且老实说，人参啊，是补还是泻都还难说。那，如果我先要说啊，精这个东西呢，有可能是一个最近这几年的一个日本的学者，一个叫福冈什么什么的学者啊，他提出来的一个论点，就是这个叫福冈什么什么的日本学者，他有一本著作叫做《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他说活的东西跟死的东西啊，真正的不同点，当然你们说废话嘛，就是什么活的跟死的当然不一样啊。他说同样一个肉体，活的肉体跟死的肉体的不同点，那当然中医就会说，那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活的人有经络，死的人没有啊，人一死经络这个能量现象就没有了。那就是同样用那个电阻去测经络啊，活人是测得到的，死人是没有的。那这个福冈教授他的论点是说，活人比死人多了一样东西，称之为少数派自由原子。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是意思说，在活的生物里面啊，有一小撮的原子是可以自由移动，就是可以到哪里都可以到处跑的。而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的含量是这个生物的总 原子数的开平方跟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生物啊，越大只，它能够自由活动的原子就越少。也就是这个，他说他的这个学术是这样说，是说越生物之所以，就是之所以我们人类要长这个大小啊，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基因结构，它需要这个尺寸，就是要有这个大的质量，有那么多颗的原子，才能够压制得住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因为如果压制不住的话，人会容易变种，像那个什么 X 战警那个样子啊，对，就是少数派自由原子多的东西容易变种，也就是因为有这个质量，所以这个生物会往一个比较安定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大陆最近有在卖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把什么葡萄的种子送到太空去造宇宙射线，然后回来种了就变新品种的葡萄了之类的，有这个事吗？好，但是这个新品种的葡萄呢，可能在地球上再交配几代，又会慢慢变回原来那个品种的葡萄，就是它那个它本身有一个稳定常数，就是它的少数派自由原子，因为葡萄有那么大一只，它就是有一个安定性，它会被拉回它原来的结构，所以就是。生物的总体积、总原子量是为了维持它的安定。那相反来讲呢，越是小的生物，就是总原子量越小的生物，那它就越是没有这个稳定常数了，就越是容易变种。所以你看，细菌动不动就变新种，病毒更加是几分钟之内就已经变新种了，对不对？所以流感疫苗发明好了，流感已经变下一种了，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故事。那因此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所以人生的故事就刚好是跟这个福冈教授讲的这个东西是一个相反的立场。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揣测了啊，不敢说是事实。就是我看到这个福冈教授这个论点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有没有可能中国人说的基因这个东西就是少数派自由原则，就是人体里面有一些在五脏里面。其实是一种野生动物的放牧场，这个放牧野生动物的放牧场，那个野生动物叫做少数派自由原子。那有那么多可以自由穿透身体这样走来走去的原子，所以呢，它是满而不实，因为它并不会撞到墙壁，啊，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为什么会联想到起呢？是因为人参，我们现在因为啊买的人参都是人工种植的比较居多了啊，包括粉光参也是同一种，花旗参、西洋参、风洋参。那人工种植的当然会给它晒太阳、施肥，然后就变成肥肥一根了。可是呢，你如果到那个什么北京同仁堂啊，看它的什么镇店之宝啊，什么200年老三参，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瘦瘦一小条，很多都是瘦瘦一小条，细的不得了，对不对？你会觉得这个我吃了补什么？他自己都那么虚。哎，但是呢，就是人参这个东西啊，它的本性，就中医的《本草书》是这样说这个故事的，说这个植物啊，它喜欢去找三阳三阴嘛，它就一定找山的阴面。那照得到太阳的地方跟树荫底下，它就找树荫底下去找，就是在那边躲太阳的。你知道植物都是希望。越晒多太阳就可以长得越大，对不对？我们什么黄芪啊、甘草啊、其何首乌那个其他的补药都是越大越好，就是长得越大气越足。可是人参反过来，它是躲着太阳啊，它那个长法简直是一种很奇怪的自虐型的长法，就是勉强不死就好，慢慢长，只发一个芽，三芽五叶，就三个分叉。然后五片，每个分叉五片叶子，然后就这样子勉强光合作用不死，然后多的都不要，就是尽全力往小长的一个植物，就是别的植物都自然而然就是要长大嘛，对不对？这个人真是想尽办法让自己长小，但我们现在人工种植那就被我们逼大了，那另外算啊。那天然的人真是尽全力长小的，那这说起来也是很好笑，像那个淘宝网啊。都有那种什么小资人参啊，廉价出清，然后大家都觉得大的比较贵嘛，所以小的都不要，然后就都变成便宜货，像卖垃圾一样。 那其实我觉得小资人生廉价出金不错啊，就东北那边每年都有那种长不大的人生廉价在出垃圾，便宜的要死嘛。啊，那这个尽全力往小长的这个人生，他就希望是我呀，今年那么小，明年还那么小，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小，大概500年、1000年，然后就东北不是有那种人生的传说嘛，对不对？就是人生长到那么老了之后，在月光底下就会幻化出来一个，月光底下幻化，好像有专业术语叫太阴炼形，对不对？还不敢吸收太阳光，吸收太阳光就长肥了，长肥了就稳定长度就高了啊，就不能变人类了。就它要保住它就是那么小，它有变化的机会。然后呢，终于它可以有一天变化出一个在月光底下一个小婴儿一样，然后的元神跑出来。然后呢，山上的大狗熊会陪他玩的，就是小婴儿希望这个大狗熊能够当他的保护者啊，就是不然的话怕被人踩走，对不对？所以说有人生的地方都有野生的熊在保护他。那人类呢，就是要装好人跟这个小婴儿玩，然后晚上跟他玩的时候，在他脚上绑一个红绳子，然后呢，第二天跟着红绳子去找，就找到他本体，挖出来吃掉，对不对？这个就是啊，宫崎骏这个龙猫这个卡通片里面，这个 May 跟 Satsuki 这对姐妹，最后就把龙猫杀了吃掉这样的故事。啊，这个，啊，就是非常的有点可怜了啊。但我们吃人生就不用吃那种1000年的啦，对不对？那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的这种调性啊，就是人虽然这个大小啊，照理说，人的这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原子是很小的，可是呢，我们一直也发现过一件事，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有某种训练啊，让他比较有一点所谓的道行或者是修为的，就是他的表面意识的潜在意识含量比较高的，就是他的神比较多的，其实这个人的精会比较多，就是活性比较高，就是。也就是说啊，比如说我国中的时候，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一个老太婆，一头的黄头发。那她说，就是我觉得中国人的小孩，他还是那个时候苏州的，就是有名望的家族的小孩。那这个老太太为什么一头的黄头发呢？就是她的，但我不敢说绝对是这样啊，我猜的，就她爸爸妈妈都是那种有这个江湖中的这个高人啊。教会他们一个打坐法，说他爸爸妈妈常年都是晚上打坐一两个时辰就好，从来不睡觉的。就是，然后我认识的有朋友，我觉得那个朋友是那种潜在意识非常含量多的。那个朋友啊的小孩，也是长得跟这个妈妈一点都不像，就像是别家的孩子一样。也就是说，这个大人啊，如果他的这个神的含量也多，乃至于他的精的含量也多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基因的那个变化的可能性，就是比一般的人要多一些，就会生出那种完全不像这一家的小孩，甚至中国就生出黄头发或者是眼睛颜色非常淡的这种小孩，就是，所以呢，人生吃下去啊，如果人生我们分生的跟治过的啊，生的人生吃下去苦苦凉凉的。其实它的主轴药性相当有可能呢，是像它的那个《本草童话故事》一样，它是在破卸人的稳定常数，而让人身体里面的少数派自由原子的量提高。所以在这个角度里面说，人生是补五脏中藏的精这件事情。像我们一般如果讲的俗一点啊，那精是那个生殖用的精液了啊。那生殖用的精液，那当然就是什么山药啊什么的，好像比较补那个东西。就是中国人是这样讲，那个黏哒哒的比较像精液啊，所以用那个补。那 日本人就说，那这样黏哒哒的都补精嘛，所以我们要多吃纳豆，多吃山药，还有多吃秋葵啊，就是这样一种看法了啊。那这个，所以生的人生啊，磨成粉的药性，其实主要我觉得就是增加这个人的基因的可变化性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台湾有一些爷爷奶奶很疼孙儿啊，从小就是小那个小孙儿，每天就喂他吃1-2公克的粉光参。那结果这样的小孩长大以后啊，变得好像 几乎不会感冒，就是打非常冷的东西还打个光膀子在家里面晃，就他根本不太知道什么叫感冒。就是在这一个人生的这种长期生的人生的长期调理之下，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小孩的基因嘛，可以外面有什么病毒他就调一调，然后就以后就不怕这个病毒。因为人的身体是这样的，你少掉一两个基因去帮助那个病毒繁殖的话，这个病毒对你就没有效了。所以就是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好像能够适应外在的疾病环境的一个体质，但是这个体质却是好像来自于有一种破泄的效果，就是卸掉你的稳定性。所以人生在这个好像味道来讲是比较苦，而且是比较偏苦的苦味，就是在那个味道跟气来讲的话比较有泻药的药感。那当然呢，如果你要说生出精这件事情是一个负面性的破泻稳定指数的想法的话，那补神这件事又何以证明呢？像是那个人参泡制成红参啊，就算是比较，因为生的没有泡制过的是比较泻的，但是泡制熟的要比较偏补的，但不是绝对，但是通常比如说生附子是比较破泻寒气，熟附子比较是补阳气，大概一般论就这样说了。那你说泡制好的这个红的红参片，你说要补气，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补。同学，你有没有含过红参片的经验？有没有人有？我们台湾很多人含过，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含了之后好像嘴巴没有像古书上说的口水变多，反而燥燥的、干干的，就是以补药来讲，有一种补不进去肝上火的感觉。所以，好像当做补气药是哪里怪怪的不好用，但有方法啦。就比如说你那个红参片啊，如果不太补得进去的话，用那个飞鼠的大便，中医叫做五灵脂的那个药啊，人参很怕五灵脂，补不进去的人参五灵脂泡过就补得进去了。你们从此以后用飞鼠大便泡人参，你要补气用党参就好了，何必用人参？好，那但是呢，这个泡参确实的的确确在某个角度啊，能够补养这个心中之神。这个是徐文斌哥哥的一个遗言，就徐老师他就说有一个人哈、啊，他是好像是外国回来的，不知道是外国人还是当外交官，总之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微微的有一点点解离掉的问题，就是他有一些心理问题，他已经埋藏在记忆的黑暗的角落，他不知道他的心灵创伤在哪里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潜在表面意识中的潜在式的意识的含量有点受伤了。于是呢，徐哥哥采取的做法就是给他一口气，好像就开1两2两的红参在那个汤药里面。那个人喝了那个汤药以后呢，就马上回家啊，就开始做梦。然后想起小时候的心灵创伤，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开始能够进行这个心理方面的调理。所以在这个例子上来讲，就是红参片的补性的确是可以暂时性的硬的撑大人的心中之神，让人去意识到他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所以人生的药性的主轴可能是在这个地方，那跟这个一般论的这个补气的说法可能就有不一样了。那至于说你说张仲景用人参是怎么样的，其实张仲景只要是用人参的时候，都是这个人身体水不够的时候。所以张仲景用人参一向是用来补水，不是补气。那可是呢，张仲景的补水啊，以结果论，其实吃的人到最后会觉得是在补气。那这个时候或许我们也可以啊，从这里隐隐约约的揣摩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气这个东西可能是靠着水在传导的东西。就是水的什么在传导呢？因为你想想看啊，水是那个两个氢一个氧嘛，而水在人体里面能够解离，就是能够解出来，就是有的时候会能够分出来，就是那个化学键写作 H 加的那个东西，就是不带电子的一个质子，就是氢原子就是一个质子一个电子嘛，对不对？ 如果你不带那个电子，就一个质子就会跑出来，那个氢离子，就水里面本来就有解离出氢离子跟氢氧根嘛。那就是说，人参所让人的那个五脏藏经的经提高，那个硬生生生出来的自由原子啊、哦，有可能就是水解离出来的那一颗质子在跑来跑去。那在跑来跑去的那一颗质子，作为少数派自由原子的时候，那一颗质子就是在这个用药的经验里面会让人发现，它很可能就是气的导体，就是可能我们不知道气是什么能量，但它是沿着质子上面在跳的，就可能气是更高次元的能量说不定，但是沿着一颗一颗的质子在跳的，所以张仲景这个什么桂枝心加汤，就这个人气走不通。就是身上的水啊，发汗都发掉了，气走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个人身体这里痛那里痛的时候，赵仲景就会桂枝汤里面再多加人参，但是把这个水补上来，然后气行通了，人就不痛了。所以人参的补气，你严格一点来讲的话，又可能是在补充的是气的导体，也就是气的运行那个总量可能没有补多，而是气的运行的电阻变小，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导体变多，电阻变小，所以就是从一味人参的使用啊，隐隐约约的可以让我们好像，我还是要说我不知道真相，但是隐隐约约的好像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个少数派自由原子或者什么东西或者一颗氢离子，就是说不定有一点接近中医说的精气神的相关性，就是神比较多的时候精也会比较多，精比较多的时候气就会比较通畅，但是气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也不是那么确定嘛、啊、所以大概是用这样的角度，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些象征符号的用途是，就是我们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勉强的透过象征符号去感觉说真相好像是这个样子，可是呢，你要能够透过这个临床的操作去隐隐约约感觉到，说不定中医的医理是这样，说不定精气神的定义是这样。当然，我觉得我是偷吃布了，因为是看了日本人这几年的著作，对不对？少数派自由原子是很最近的学说，这个从前也没有这个学说。但是呢，如果你呢？临床的操作就是一直在相信的是中医的空想科学，就是你不相信事实上你吃的人参是口干舌燥啊，泡参是口干舌燥，还要相信它的补气药，而且就补气药其实不是真正正确的本草学的说法，那是江湖性的说法，然后以为它是补气药，然后明明是苦的你也觉得它应该是补的，然后就是那些所有的基础的那个符码你都是有点逗的歪歪的，然后你也没有去在临床上证明张仲景说的，就是人体缺水的时候用人参一下子就觉得有水了，就是氢离子一出来人就会感觉到有水了，不是真正的那个水的总量变多，而是水在人体的机运作跟功能跟那个解离出来的氢离子有关系。那这些都是要透过就是临床的精确的操作跟检证，会勉强让我们有一点可以接近那个不能知道的真理，所以我才会这个课一再的重复讲，就是临床辨证如果能够操作的很精确的时候，是这个人最有可能靠真理靠的最近的时候，但是如果你要想要用空想科学的中医去靠近真理的话，那本身是有一点危险的。而且刚刚下课有同学跟我聊到说，他的外祖父从前是老中医，可是这个医术没有传下来，很可惜。那我也说，从前老中医的那些不传之秘，现在这个情报爆炸的时代，哪一本中医秘籍你在网上都抓得到，免费下载？所以现在的人呢，理所当然的医术就是从前这一个人独门的那一招两招。其实现在应该是谁都学得会的招，而且你不止一家可以学，你有很家 很多家可以学，所以这个年头要学中医，要学的比从前的人学的好啊，是轻松太多了。那只是呢，现在的人也是相对难搞，就是代偿的一塌糊涂，解离掉的也很多，所以那些就不能搞了，因为解离掉的人他就没有神也没有精了。那没有神也没有精，那就是西医的一个人体机器。那你要开中药，因为中药像什么柴胡龙骨牡蛎汤啊、真武汤，那个都是味道很淡的汤，味道淡就是打比较高层次的世界。那些东西聊过的都是那个比较能量世界的人体，而不是物质世界的人体。物质世界的人体，比如说你开什么黄连、黄柏当做杀菌药来开，那个是好像可以当化学药的，对不对？那是物质世界的。但是能量世界的人体，你一个已经差不多解离的人哦，他没有人类能量世界的人体给你调啊，就身体没有那个他的那个解离掉了，他的稳定常数是很高的，所以他只有物质的身体，他没有那么多能量的身体给你调整的时候，像这样的人你也没有办法。以一个中医开药的时候，你自己要知道这个药补的是比较是能量层面的东西的时候，遇到一个代偿的很厉害解离掉这里那里那里都解离掉的人，你要知道说这个人你中药打上去可能会打不了。所以我记得龙帅江州哥是说，他如果看到一个病人啊，他直觉就觉得有点可怕，搞不了他马上就退挂号，以后不准他来看。那当然这个你会说，果然嘛，天下第一高手就是从来不跟比他更强的人打。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些行内人是很孬的，非常孬的，因为就是我在他身上看不到我们可以搞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只有逃。可是人家就会说，你看你那平常胡吹大气，什么金方好金方厉害，那现在谁给你看，你也躲起来不看，就不敢接，他什么玩意儿嘛。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就是我们如果熟悉这个技术的时候啊，看到那个已经没有神没有精的人，就会觉得真的是打不赢的对手，不敢打。因为敢打的时候是这个人，这个没有神没有精的人啊，他得的病，那就是你开那个什么黄柏黄连当做杀菌药就可以杀好的，就是可以把中药当西药开的时候就可以。但是呢，中药当中药开的时候就打不赢了。所以当我们中医啊越认识到自己是这种体质的时候，其实说实在话，我们要了解自己，就是中医不是很强的东西，中医是很脆弱的东西，就他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打不了，遇到那样的状况就打不了，所以我们自己的神医梦也要适可而止，就是不要以为说我医术好了就可以拯救那么多的人，因为有很多人已经不是人，就是。所以呢，就是这里也是讲在前面，就是即使有一点我们医术好了啊、哦，遇到代偿的很厉害、解离的部分很多的人，还是要躲着，因为可能开药会挫败，就会挫败在这种人身上。而且，即使还没有完全解离掉的人，他如果代偿的厉害，他那个厥阴病的体质是阴阳分裂的状况是很凶猛的。那厥阴病的体质，这个刚才讲到临床医术的一些小技巧，就厥阴病不治好的人啊，你也不能打淤血，也不能化痰，也不能开补药，也不能开凉药，因为分裂型的人啊，淤血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打了又产生出来，然后你开补药他就上火，开凉药他就拉肚子，那你怎么出手？所以都不要讲到解离的人我们不敢碰了，就是光是代偿的厉害的人，你眼睁睁看着这个人是一个大厥阴病，可是你用张仲景这些治厥阴病的方法去试的时候啊，还是会觉得试起来相当的无力感，就是你想，就你总是会觉得说，哎呦，我今天这个药他吃下去要好一点，那明天出门呢又是过了他的非常装逼的逼格人生，然后药性会破坏掉了，就这样拉拉扯扯拉拉扯扯，就常常会得到一个结果，就对方觉得你这人真的也很不行嘛，就吃你的药让我好一点，然后又没效，就是以这种事情来讲的话，就是中医啊，你病的要为中医争光，结局就是自取其辱。这个像我们这种什么躲客户的故事啊， 就是有一次，记不记得有一个你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做马云，听过没有？就是前两年好像马云的儿子死掉了，那他的哦，就他的儿子死掉以前哈，他的没死吗？还没死吗？啊啊，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儿子啊病得很厉害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徐哥哥是很有名的中医吧，对不对？好像中医界第一泰斗那种有名的啊，所以呢，就是马云也曾经就是重金诱惑他，就是说如果你帮我包医我这个孩子啊，这个如果帮我包医我这个孩子的话，我呢会给你多少钱建立中医研究机构？那个钱是非常天文数字，很大很大的一个诱惑。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龙哥哥龙帅江老师跟徐哥哥交情很好，然后龙帅江就跟徐文兵讲，千万不要接这个巨大的诱惑摆在里面，不要接，因为呢你是中医第一看板娘啊，就是招牌 model， 对不对？你接了医死了，第一个马云先整死你，然后中医整个丢脸丢尽，然后中医界就在你这边开始趴下来，你就变成千古罪人。所以尽管他给你的这个甜头是那么的大，你想一想万一没医好的后果，你还是不要接吧。然后吧，据说这次龙哥哥讲，龙哥哥讲大家会给自己好像贴两块金片，所以呢啊，我就把徐文兵啊劝下来，让他不要接。果然马云的儿子送到国外去，死在国外了。那你就知道，万一那个不是我阻止他的话，徐文兵接了这个的话还得了，中医界就垮掉了。然后他就说，当初啊，我爸爸啊，就是因为龙哥哥的爸爸就说是有一些神通力的啊，就叫我说你去北京，就徐文兵是中医界现在的招牌人物，这个招牌不能砸，你去北京找保护他五年，让他这个招牌不要砸掉。我终于就是来北京这四年第十个月，保护他这个招牌不要砸掉了。于是爸爸交给我的人龙家任务完成了，我可以退休回江西去了。而且是据说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是掰龙帅江啊，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什么故事？我就说不定徐哥有完全不同的版本啊。但是呢，就是真的有很多东西你是不敢打的，你要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为中医争光啊，就是躲着不要接那些会让你大丢脸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遇到那个解离掉的啊、哦，没有精没有神的人，的确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我的课纲里面啊，有提到一个化精气行味这个顺序。这个是有一个叫做三生道人的这个版本的《黄帝内经》，你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吗？啊，就是他的那个师父口口相传的那个《黄帝内经》啊，他的师父就口口相传的有一些跟现在的那个版本不太一样的内容。那其中有一个内容是说，他对于人的身体的分类是这样的，他说人一只人呐、啊，一只个人的东西，他的这个频率最高啊，最接近上面的世界的部分叫做化。那这个化就是大宇宙的造化，那我们也可以说是什么潜在意识的海洋啦、啊，宇宙的集体信息场啦、啊，就是大宇宙的意识，就是人里面的心中之神的核心，那个大宇宙的意识，这个化是最高的。然后呢，化它的能量再降格一点，就形成精，然后精呢？再降格一点形成气，所以这个地方啊，其实会让人有一些学习中人看到会有点一惊，有点吓到，就是奇怪，精为什么位格比气要高？因为我们一般想会觉得精就是人的这个精子，对不对？那是有形的东西，怎么可能位格比无形的气要高？对不对？化是大宇宙的意志，是无形的，我们知道。那气呢，也是偏无形的，我们知道。像这一类的讨论，其实在《 道家哲学有类似的讨论。比如说，有一个德国学者写一个论文，就谈到庄子第四篇《人间》是个气听法。庄子说：“你不要听你的心讲话，你要听你的气讲话。那”那个德国学者说：“这个很奇怪啊，中国哲学不是应该心意识是最高级的，然后肉体是比较低级的，气是介于意识跟肉体之间的界面，对不对？”他说：“怎么会你不要听你的心，要听你的气呢？”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哲学者在研究这些学门的时候，会外国的学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庄子的，就会知道庄子说的心是指你的我执形成的表面意识的那一颗心。那他的气呢，比较讲你的身体感，就是如果你的心觉得你这工作应该好好努力，可是你去上这个班，一进办公室就觉得累得快要死掉，那你还是听你的气吧，不要听你的心。因为你的气在庄子的世界跟身体结合的这个气比较跟潜在意识是同一国的，因为潜在意识跟你这个我执着的心讲话讲不通之后，透过这个你肉体的来跟你讲话，好，就是所以在庄子的世界果然就是说这个天真，这个心中之天的位置放在更高的话，身体跟气的位置反而比你这个我执的头脑这个心要高，这是庄子的顺位，就是潜在意识的心中之天最高，然后肉体第二高，你的我执自己觉得是这个我也是最低级的东西，所以庄子的顺位是这样来的。那同样的，当三生道人版的这个黄帝内经出来的时候，提出了这个精的位阶比气还要高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说，这个问题是这到底是为什么？但气下面是形啊，那形下面是位，位就是单纯的物质，就是这些单纯的物质以一个生命体的状态构成那个形体，这个没有问题吧，对不对？那这个形体之上有这个能量的运行叫做气，这个也没有问题吧。所以问题的点是这个精，因此呢，如果是造三生道人版的这个精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的是精这个东西在暗示的是，比如说人的基因的活性，它变化的方向。什么叫做变化的方向呢？就是好像我们的基因都是爸爸妈妈减数分裂啊，然后在这个受精的时候以一种随机的排列来形成小孩，但是说不定这个随机的排列啊本身里面是暗含着大宇宙的意识的，就是人类在这个，或者不要说人类或者任何生物，在这个随机的排列之中，都有这个大宇宙在暗中下指令，就是这个骰子其实是要往哪个点数去，就是看起来是随机的地方是最有可能是暗藏上帝的旨意的。这句话其实据说爱因斯坦说过类似的话，就是我们在找的是上帝丢骰子的那个地方，就是以为是随机，其实那里面有大宇宙的意识。就是你以为你是随机的赌博，其实你已经注定的越赌越输了。好，就是有一个命运的方向在那边，在这个随机的巧合之中引导你。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太多的事情都是在一些巧合之中影响你的一生，对不对？如果那个时候我不是在那里遇到那个人，我的人生就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可能与随机的这个故事叙述，那这个有可能就是在中医的文字符码里面以精这个东西来替代它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会觉得即使我们只是很单纯的觉得是精气神的这样一个很单纯的字面，其实真的我们在处理中医的象征符号的时候，会觉得这些最单纯的元素才是最要死的，因为它里面隐含的意思非常的抽象而不可捉摸，而且更糟糕的就是我今天即使跟你们说了那么多，我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绝对的真相，我只能说是透过象征符号以及临床等等的拆解，就是目前为止我尽可能逼近，也只能够逼近到这个地方而已了。而且这些逼近说不定对于临床 也不是那么要紧嘛。好，那我个人觉得呢，刚刚讲到说 有很多啊可以拿到的基本分啊，很多人都没有拿到这件事情。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吧，就拿商量会来讲啊，那个足厥阴肝经就是这样子，直接往下走，有经过人的性器官嘛，所以我们台湾的就是女生的老同学啊，常常可以告诉我说，她用厥阴篇的什么什么方，把她的月经痛或者是阴道感染给治好了。那像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熟悉伤寒论的话，你用厥阴病的这个方，比如说你今天月经痛，刚好你就手指冰冷，脉几乎把不到，那你就吃一点当归四逆加味，然后哎，那个月经痛就好很多了。就是这些都是学伤寒论理所当然可以拿到的分数啊。可是你看外面的中医生开药，对不对？他可能这个人月经痛，他不会留意到这个理所当然可以拿分的这个手指冰冷、脉细欲绝，而是就会想到说，这个人他会痛啊，是淤血，所以就开一些比较暖子宫、化淤血的药，然后搞来搞去都搞不好这样的故事。当然，厥阴病最可怕的、最凶狠的疾病，有一种叫做寒疝，就是这个人月经痛啊，是痛到啊，整个人冒冷汗，而且冷汗冒过以后，一摸啊，这个额头整个是油掉的。那个要用很毒的药，乌头用跟蜂蜜煮，你还不能买到假蜂蜜啊。就算是买到真蜂蜜，最好也是一口一口用舔的，不要一口气喝下去，免得中毒死翘翘。就要用那么毒的药，才能够把你纠结在你厥阴经的那个痛得不得了，怎么样都好不了那个月经痛化解掉。就但是这也是张仲景伤寒论厥阴的打法的招数，就是像这种都是如果你去学张仲景伤寒论，理所当然要会的打法。可是现在外面你开业的中医都不会。就是然后尤其是阴道感染，就那边开很多什么龙胆泻肝汤，再加味黄柏之类的东西，就是一条走到肝经的寒凉的药，然后再加很多很多消炎的中药，然后都就是吃到那个人虚的要死，然后那个还是一直在复发。因为如果你真的是需要消炎的感染，就是尹莹当年就说他当年那个阴道感染啊，就是那个时候台湾的健保都不付一种药的钱，就是要自费，就比较贵，要打一种什么抗生素，然后在每个礼拜去打都没好。就是那一种感染，其实就像我说的何律师背上长疮一样，他那个疮你以为是感染，其实是太阳经的气不通。就像少阴病，少阴经的气不通，扁桃体就会烂掉。你以为扁桃体发炎要用寒凉药去消炎，其实是要赶快用一个大热的麻黄附子鸡精汤把它打通，然后那个发炎就没有。就是很多情况都是能量的身体不通的时候，你肉体的身体发生了所谓发炎的现象。那这个能量的身体不通造成肉体的身体发炎的现象，总括的来讲呢，让中医学啊多出了一个学门叫做温病。就是说纯粹的发炎，那就是发炎，就是热，就是火。然后呢，纯粹的病毒感染，那就是感冒，就是伤寒。但是人在感冒的时候，身上的气啊运行的都不对了，于是这里烂掉那里烂掉，也是发炎，但是也是感冒。所以到底是火病还是伤寒病不知道，那火加寒除以二，温。所以就是说感冒而并发出来的种种有一点偏到发炎那边的现象，就统称为温病。所以呢，病人说：“哎，我今天这个喉咙发炎啊，到底扁桃体发炎，我到底是要用伤寒论这个大热打通少阴经的麻黄附子鸡精汤来医呢，还是要用温病派的那个银翘散，然后一碗一碗喝来医呢？对不对？那这个分也就很简单，就是你呢把这个人的脉，如果比正常的时候呢是明显的又沉又细。”那他的疾病主轴呢，还是在伤寒论的少阴病多一点，就用麻黄附子鸡精汤打通他这个经脉。如果你顺便要消炎的话，麻黄附子鸡精汤挂一点什么黄芩、黄连、大黄都有效，就是顺便消炎都没有问题。那如果你那个把这个脉呢，就是又红又滑，完全没有伤寒论的少阴调子了，那你就银翘散尽管喝吧，就好好的来治温病消炎。 就是也就是说，你一个感冒的故事开始以后，它这个版图就一直可能跑掉。那你知道什么？你伤寒论学的时候知道哪里是没有跑掉的就可以了，跑掉的就算感染了，你就往温病那个地方转过去就可以了。所以温病学不用那么伤脑筋，就你伤寒论学得很稳很稳很稳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哪里是跑歪掉到温病里去。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理路啊。那但是呢，像妇女的疾病啊，我们学伤寒的台湾的老同学，就实在是就是你看到外面的医生的做法，真的是感慨万千。就是明明就是像少阴病的扁桃体痛一样，就是你打通一条少阴经就好了。所以你用厥阴病的这个乌梅丸当威士忌加味汤，或者是甚至大发炎就可以用白头翁汤，这也是一口气就把那个肝火拉上来散掉了。就是有很多很多辨证点你可以用，然后可以打得很好。那当然，如果你是淤血型的，也有好多层次，不要说好多，也有一些层次。就比如说啊，有一种淤住的是水跟痰都纠结在一起的淤，那个在张仲景是用大黄甘遂阿胶汤。那辨证点是这个女人的小腹这边比较微凸一点点。那另外有一种淤呢，是水跟湿气跟血淤在一起。那个呢，有可能有一部分比较接到张仲景的桂枝茯苓丸，有一个部分比较接到当归芍药散，就是那个当归芍药散那个闷闷的、微微扯的痛，那有那种小小的颗粒的淤血，是一个很剧痛的小痛点，痛一下就跑一下刺痛一下，那个小痛点它会动一下让痛一下，那个是小颗粒的淤血，那个是张仲景的红兰花酒，就是红花去煮酒然后吞掉，然后呢？又有这个什么，淤到说是这个人啊，一月经来脾气就特别暴烈，就张仲景说一点点暴烈叫如狂，完全暴烈叫发狂。那这个就是淤血是淤到会影响人的那个神经系统的点，那个要用桃核承气汤或者理当汤。也就是说，张仲景的辨证点会让你淤一个月经痛，哎，当归芍药散是有点往这里微向下扯的痛法。或者怎么样的，反正你就是找到那个，你玩熟了就会找到那个辨证点，然后你就一个一个的妇女病都开始能够手到擒来。可是呢，当你玩熟了张仲景这些招数以后，你就会回头一看，你会发现外面的开业中医没有一个人会赢。就这些理所当然捡起来就可以用的医术，外面开业中医没有一个人会。这个没有一个人说的是太满了啦哦，但是我的意思说，就是你随便去看一个中医，你会发现他开的药都是搔不着痒处的大法，就是没有办法精确的，就是抓到这个点上面。那这还只是指一个厥阴病一个在妇女病的应用这件事来讲，就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那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大家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风气啊，把中医捧得很高很深啊，所以呢，你就会可能你会觉得说，可能你会觉得说啊，中医是很伟大的。我们这样一个很平凡的小老百姓，而且从小到大我也知道我不是特别聪明的人，智商不高，也没什么慧根的啊。那这么大中医怎么学得会呢？那可是问题就是这个事情，我跟你讲实话，就是这些不要花医术，不用靠医术。基本盘中医学好以后啊，那些大部分的有效中医都是完全比不过你的，这就是事实。而且如果有人要问我说，请我为什么要学中医，那我当然就会说，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学，你不要学也可以。但是我要说的是，中医之所以值得学的理由，是因为它本身性价比是如此之高。就是你这个各个月经痛的辩证法学完一轮也不要15分钟了，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嘴唇干、手心热的温经汤，那手脚很沉重、关节酸痛的附子汤，那就是这样子，15分钟这样一样一样让它教完，15分钟而已哦，你人生没有这个15分钟吗？你月经痛都痛掉不止几个15分钟，对不对？就是很好教，很好学。就是这不是半不可传授，而是就是直接可传授了。那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学得很好啊。 可是呢，你居然以为这个东西很高深，不但说理论很高深的，其临床很容易。那而这个事情，我会把这个事情归纳成一个：我为什么要学中医的结论？我之所以要学中医，是因为我这些东西学会以后，我不用到医院去排队等挂号，在家里面叫我的老公怎么跑个腿，抓个药回来煮一煮，老娘一个就好，对不对？我学中医为了当大爷的，不是要去寒窗什么苦读3年这种事情，不是的，是要当大爷的，就是我想过得舒服一点，日子过好一点，对不对？而且我常常说啊，我这个人在家，我知道怎么做。广东人的那个葱油鸡，可是我不要做，因为呢，我们家旁边那个巷子，对不对？50块也买得到一份，对不对？50块外面买得到的，我就不要在家里面那个自己做了。我做一个搞来搞去也是搞一个钟头，对不对？火候还要看准，哎，数出10斤2万，我第一个这个50、60块过不去，这不是太惨烈了吗？对不对？我现在跟天文学家是这样的，人发票中奖啊，就是我们去对到一半，就是问到底几个钱，然后发现我对发票的，就在那边跟他讲，要怎么样弄手续，要把发票钱领出来，已经超过10分钟。我说叔叔，10斤2万的10分钟很值钱，不行了，这发票不能要了，就丢掉就走了。就是，所以呢，我的意思说，人真的有自己的性价比，自己认为的性价比。就像是我常常觉得我这个穷人啊，也有很奢华的事情。因为我北京有一个好朋友，一个画家叫林糊糊，你们听过这个人吗？那林糊糊前面就常常在说：“哎呦，我的人生哦，最大的奢侈品就是时间。”我听了好开心，对不对？我现在比你有时间，就你很红，你有很多事要忙，对不对？我不红，我没什么事要忙。那这个，所以呢，对我来讲就是说。你花少少的时间，然后呢，随便学一学。因为我说随便学一学，真的是说随便学一学啊。就是你如果像天威这样没有月经的，你这一大15分钟就不用学了，对不对？但是跟着我已经12年的助教，医术有多糟糕啊？就是因为每次就是睡前吃点肾气丸、益多散，然后呢生病呢啊，今天偏到这个小柴胡，明天偏到真武汤，偶尔麻复心，就这样。就是在学三帖药，不学了。然后前阵子咳嗽不好，问我怎么办，我差点拿折凳起来揍他。我说不是都教过了吗？为什么你这个咳法一听就知道，一半色干麻黄汤，一半厚朴麻黄汤，这么简单还要问我？那我助教当了10几年了，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就是随便学嘛。那我当年我的小方助教也是说，那我学中医，我现在知道了，《伤寒论》从头听到尾，我就只会用那麻沸辛跟真武汤做了。就随便学嘛，用不到的就不要学嘛，对不对？所以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但是呢，你用得到的，你把这个辩证的技巧，就这样子摸清楚来，你真的就是因为你会发现，你会很容易的发现，你在外面看有照中医，真的是比你不会医太多了。而且我这个话，你刚刚听我这样讲，月经这样分这样，你也知道这不是讲空话，对不对？这15分钟就学完的事情。外面的医生真的没办法做到很好，这不是在讲空话，所以我就说辩证比较能接近真相，比较能发挥大的力道，那医理就没有意思了。那你这样子做，那你就随便学学，也不花什么脑筋，不花什么时间，对不对？我说我那个什么《伤寒杂病论》，什么一本《伤寒论》加一本《金匮》，要略50小时给你冲完，对不对？辩证成这样子，辩证成那样子，你听了之后，就这个病没得过，也不会得，打个叉就没事了，对不对？你到最后就像我的助教一样嘛，我的万年助教都这样，经过了严格的筛选，我这一辈子只用到8个方可以，那其他就知道就好了嘛，需要用的时候再看书就好了嘛。现在不是都流行智能外部化吗？谁还像我一样什么东西都记脑袋里？不是都是手机就好了？对不对？现在我出门都是还是因为我没有那个现在你们那种手机，所以我出门到哪里去都要地图先备好的。那现在我看助教出门都是完全就是茫然的，反正走到哪迷到哪，就叫手机就要往左转。 对不对？你们是现在是智能外部化的年代嘛，所以学三谈论更加是智能外部化，就是所有的问题就放在那本书里，有问题再去翻书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你连什么？哎呀，我不够聪明，那么多辩证点，我怎么记得住？哎，我跟你讲，你放心，你记不住，我也记不住，没有人记得住。就出事再查出就好，你只要听过，知道说有这么回事就好了。就听到就知道，好像三谈论有这个目录啊，在那个东西要查那里，知道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就也没有要上课讲的东西都背下来，就不必，就知道有书可以查，记住。所以这是中医，我觉得很好学的地方，而且确确实实可以让你享受到，就是又不要去挂号排队，然后自己买药又很便宜。张仲景是家庭主妇的好朋友，药都没有什么贵的。啊，然后呢，你又看到你认识的别人去看某个名中医啊，苦苦哀求才排到挂号，然后看了之后又没有看好，然后在家里面偷笑啊，这很愉悦，对不对？很愉快啊。就是我告诉你，中医要大有慧根，我这个十年苦读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终于你有可能是有希望的。那这样子的话，你的人生中医性价比也很低，学中医很苦。但是事实上就是没这么回事嘛。就张仲景写这个书发给家人亲戚朋友是为什么？就说流感一来，我们全家一天到晚死人，这样很难看的。来，一人一本啊，那个时候是竹简的，一人量16捆啊，你赶快每家16捆，那大家生病就自己拉开这个竹简，赶快就医了，就不要再死人了，好不好？就他写出来，就是意思就是说，笨蛋也看得懂的医术啊，就是因为他不是写给专业人看的，写给专业人看的，他就会用更深的文字了。就是他的每一个下笔的地方，都是给外行人看的笔法。你知道，像什么张仲景那个教把脉，你以为要讲什么很高深的脉象，对不对？那把脉篇的最后倒数第二条还是几条？他说把脉的秘诀啊。我去这个病人的把脉，这个病人呢不翻过身来看医生，而是背对着医生躺。然后呢，我把脉的时候一按下去，那个病人呢就吞了一口口水。这个脉象叫做假病，治法呢就是大声的告诉他的家人，这个病太严重了，要全身插满了这么粗的针，然后再用火烤，哇，那病就好了。就是张仲景是这种人哎。就是说，在书里面耍表耍泼妇的这种人，因为他是这个事情觉得很讨厌，在书里面就这样骂。这个医圣就是这种人，那心灵境界就只有这么高，这样你们很放心吗？就是张仲景书里面写的啊，不是，就是中医的圣经，就是这样子在辩证，背向你，不看你，不跟你聊，然后骂。搭到他的脉扣上去的时候，他吞口水，这样断定是装的。但是，所以呢，就是基本上伤寒症，我就说，请各位放心的、不认真的、随便的学，啊，这听了就忘是正常现象。那另外呢，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妙处。就是学习伤寒论需要用一个轨道来学习，就是我从前教伤寒论没有发现这个轨道有多重要，就是伤寒论啊是一个非常操作性的东西，而操作性的东西的学习，就理论性的东西的学习需要用到左脑，操作性的东西的学习需要用到右脑，而要用到右脑的操作性的东西啊，你要跟右脑东西沟通必须要用故事跟事实，而不能用理论。也就是说，伤寒论你讲医理啊不容易学，而是要讲故事。所以我发现啊，而且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掺杂着越多的事实的故事，那个学生越会记得牢，然后开药开得好。我就发觉说，你如果只是照张仲景他的这个伤寒论的书写，他临床的故事，就是比如说事实上。是这个人啊来了，然后脉浮怎么样，让他拉肚子，然后我怎么样，他就这样就好了。他这个书写是一个临床的医案，只是没有讲的那么仔细，就是他姓王，他住哪条巷子。但是实际上你教书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这样教，就是我在教书的时候发现哦，尤其是教女同学的时候，如果你教伤寒论的时候讲过这个桂枝汤症啊， 这个人呢，他进来是背哪个牌子的名牌包啊，什么这都讲的话，学生就特别记得，就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事实都有办法帮助方法论的学习。那反过来，我有一个很头大的书，就有一个书是叫做《温病要变》，他也是写他的书写方法也像是方法论的书写方法，就是这个人怎么样脉比较浮，哪里热，所以怎么样开始尿。可是温病条件读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作者很可能人生里面没有真的遇到过这样的病人，他是那种配合他的医理去虚拟一个这样的病人，就那个感觉，他那个书的质感跟方法论是不一样的。虽然书写方法几乎一样，但是很可能他的人生没有刚好遇到过那样的事情。可是伤寒论的张仲景的书写，就是他人生就写他遇到过的事情。所以张仲景的学问在学的时候啊，他的需要用故事轴来学习，就是跟着一个故事来讲，就这个人感冒以后他先是怎么样，先是头痛啊，然后先是怕风啊，然后放了几天以后呢，他开始拉稀啊，怎么样啊，就是你一条一条的故事线，好像听这个人病了之后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吃错了什么药，又整得多惨，就是沿着这个故事线来学习的时候，伤寒论会非常容易学。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被吓到，就是伤寒论在少阴篇的中间后面有一个方叫做桃花汤。那个桃花汤呢，我教伤寒论的时候教的也是不太费力的，因为我教伤寒论的时候不觉得这个汤教的很费力啊，它的材料是赤石脂、干姜跟白米，啊，这三味药。那它因为就是这个治疗是什么？是这个拉肚子啊，拉到就是说拉稀啊，拉到那个里面有一片一片的那个好像碎肉跟脓血，那个就是拉到有脓血的现象。那我们学伤寒论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要辨认出桃花汤症非常容易。因为他在伤寒论的故事主轴之中，你会看到这故事这样的：这个人他可能原来拉稀是脾胃比较寒的理中汤的拉稀，那后来更虚的虚到连肾也虚了，所以就严重到变成四逆汤的拉稀，就是拉的稀，你昨天吃的面条拉出来的还有完整的面条，就变成四逆汤症了。然后四逆汤症的拉稀再拉再拉，这个人又虚下去，还没有好，那他的肠道继续冷下去。开始那个肠内的那个黏膜组织都开始剥落了，所以开始那个拉稀里面带着血丝丝跟那个碎肉片，那这个时候就是开桃花汤来稳住它，把它肠道赶快暖起来，然后让它那个伤口能够有点保养。那这个时候开桃花汤理所当然，就是你顺着张仲景的伤寒论的故事这样下，那如果桃花汤那里面拦住的话，它再掉到厥阴病的话，他就会直肠开始发炎，变成拉了肚子，拉了以后都觉得肛门还是胀胀热热的，白头翁翁的，就是又往嘴阴那边爬过去。就是张仲景那个拉肚子有他自己的故事线，那你知道这故事到哪里用什么汤的时候，你学习起来一点都不费力。但是呢，我有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位别人啊，就是别的中医老师，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业界教的很好的中医老师之一。然后他教方剂的时候呢，拿着一本那个方剂学的教科书在教，然后方剂学教科书当然有分类啦，对不对？比如说治疗这个下痢的有什么汤什么汤，因为他就教完那个下痢的方之后又教什么汤，然后又教到桃花汤。然后呢，那当这位老师他教到桃花汤的时候，我听他教课，我不会说哪里教错，但是我会很吃惊的发现说，你这样子教你的学生一辈子都不会用桃花汤。而你这样子教你的学生一辈子都不用桃花汤，不是你教错，而是他缺乏那个故事轴。所以缺乏那个故事轴的时候啊，你听到桃花汤就会觉得这个人的病呢，乃肠道寒化而下血。那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人是寒化而下血？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肠道都拉出这个？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热的感染啊？对不对？是不是？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你都再也搞不清楚了。也就是说，你放在张寒论的那个故事的剧情里面看的时候，你开桃花汤是完全一眨眼都不要去知道怎么开。可是你单独出来放在现在一般中医的方剂学教材的时候，这个方简直是神秘无比，根本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东西了，又要暖这个又要怎么样，然后什么东西都讲不清楚了。所以 在一个理论非常严谨的那个方剂学的，就这个药性是什么，然后这个人的体质是寒还是热，是胃热还是脾寒，什么东西都那么清楚的那个理论框架里面，桃花汤就变成一个废物，就是你怎么样都想不通要怎么用这个汤。可是放在张仲景的故事轴里面，你什么都没有想通，你一眼就知道用这个汤。所以这就是学中医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就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江湖的诀窍了，就是张仲景的医术要放回张仲景的故事轴里面来学，他就会毫不费力的学会。但是就像你跟你的朋友聊八卦一样的毫不费力的学会，就那个谁啊，要相信哪个庸医啊，吃了什么药、啊、然后拉死他，就是聊八卦一样的毫不费力的学会。可是你放到这个正正经经的那个中医学院教材里面的时候，他真的好像在读天书一样。就同样是桃花汤，为什么会给人如此大的差异？这也就是中医之几大难解之谜。啊，大概是这样。那现在都十分钟，都有什么东西要来商量讨论的，请说。啊，你先来。 伤寒论的学习者不知道什么叫肺， 就是太阴湿，就是太阴湿， 你也不知道。伤寒论的学习者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肺。那天威那个咳嗽，这个声音加这个声音加这个脉是这个方，我不知道肺有什么问题。太医师傅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就是实话，老实跟你讲，就是说抓主症的话是不知道这些的。所以，那你的那个情况就是说，因为临床的个案啊、哦，临床的个案，我跟你直说了吧，临床的个案不能这样子讨论。你要把这个病人拿来，我玩他一个钟头玩给你看。我们没有这一个钟头，这个课不能教你们，好不好？好，请说。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哦、 啊！ 对，后位不好的人， 就常常和后位不好的人事物多相处。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第三条最好，就是最容易做到，就是后位不好的人。 人事物，有多少人后位不好的工作辞不掉的？很容易做到吗？全班摇头了，怎么办？啊，能做到多少做多少了，看你了啊！练这个修炼道家是很残忍的事情，看你心够不够狠啊！要不怕死，不怕穷，不怕别人讨厌，不怕人家恨你就可以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别人灵魂的呼唤，我不知道，我自己还在找。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学道家，没有在管别人。就是事实上，就是道家训练的是我自己这个心能不能不识念波少一点，承认事实多一点。那别人的不在我的训练范围，就是我不能替别人去修他的心，好不好？所以谁家的什么，我妈妈不好管，我爸爸不好管，我怎么帮助谁，我的儿子好起来，这个都没有办法。我只能让我自己本人活得开心一点，其他的自助力我都没有。好，请说。什么什么？啊？没有这样说，你听错了。什么？ 伤寒论的方子能不能给婴幼儿吃？ 你的问题是又是没有问到对的问题了，就是对到正的话可以，没有对到正就不可以。这个东西不是伤寒论的方可不可以婴幼儿吃的问题。那也是一样，就是这当然是要减量的，这是尝试范围的事情，好像我不必在这里问吧？啊，好、啊，还有没有后面？好、啊，后面那个举手的，你后面还有人举手，我先看到他举，好不好？他先说，好、啊，你们都不说了，好、啊，你说好了。 就刚刚您说的黄芪和人参，然后因为这些年不是西洋参在中国也比较流行吗？就说。能讲一下西洋参这些 关于？西洋参就是人参，只是它是西洋种的。好，稍微比较比中国人参有时候寒一点，但是不要这样说，因为吉林参啊还没有泡制熟的时候，也是跟西洋参差不多寒的。东洋参、白参，差不多，就是比人参本来就药性比较参的人参本来就寒一点，这个知道就好了，而且。有的西洋参含一点，有的不含一点，这也要自己试吃。好，但是呢，这个事情在我的医学的习惯里面比较没有那么要紧啊，因为我用药没有那么在用人参那么多啊。那你说， 那个老师刚才说很多那种减身的题，然后大家都减不到嘛，然后我是没有什么减身的基础的，所以我想问，如果就是说我只想减一些减分 上海人啊。你问我说你是不是要看，我怎么知道你要不要看？啊，哎，对。你问这个是干什么？ 所以才会受别人影响，才会起情绪。然后这个七情的病，它是那个基本上药很难治的。 那你说这些是要问什么？ 我是想问，怎么解决这个增加心力？ 啊，增加心力是练庄子，但是呢，解离跟代偿的问题不先解决，没有办法增加心力。就不要这样做。像解离是很难处理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发下重誓啊，一辈子绝不讲这句话，有希望好一点点，就是可以退回代偿，就是一辈子绝不讲我没有这个意思这句话。但是这个庄子课的内容啊，我们这边不讲，今天是中医课，请说。 就是那个刚刚你说那个台湾那些家长啊，跟小 baby 吃那个，从小吃那个。是几公克的这样少量的人参，对吧？ 具体一点，就是要告诉你是一公克还是一点五公克？ 没有，就是说，或者说可以作为，比如说，就是说常规性的这样吃，还是偶尔吃？ 常规就是那些爷爷奶奶就是十年之中让他的小孙儿每天都一公克人很光参的粉，西洋就西洋参、花旗参。我刚刚怎么建立的啊？刚刚就讲过一遍了。那如果刚刚都有讲过，可能是我讲过去的时候听一听就过去了，所以可能上课录音再复习一下。就是我所知的，我也讲了。如果你听了我讲的还是觉得不太够的话，那就是对，就是我简单来说就是气压或者神，我刚刚也都讲了，就是我知道的都讲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还是听不明白或者再听你还不明白，那就是我真的不会了。好，就是我不是，就是你如果讲的这个问题有提醒我说哦刚刚还有什么忘了讲，对再解释一下，那就没有，我刚刚都讲了，所以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而且因为我知道有什么重要的，反正我知道也不一定是绝对的真相。啊，还有，好吧，你先好了。 小孩吃那个，刚刚讲小孩吃那个人参的粉，假先这样说，我们现在吃还效果可以。 哎呦，这么大人哈、啊，至少在你身上是没有效果。就是你的话，还是绝阴病要先验好哦。好像没什么不可以的，就是，但是我跟你讲，谁知道你们家怎么压榨小孩的？我看现在上海的有些父母小孩子管得严的哦，就是那个心中之神是极度萎缩的一个状态，就是小孩的心中之神已经被那个父母严格的那个管去，弄到是五十岁的人的那个含量的感觉了，所以不晓得你怎么教小孩的，不能回答。好，那下课时间过了，吃饭。